想猜、你心中只是 just a fan， 不是情人。我感觉你对我这样的坦白，在我给你的爱，暂时收不回来。So I'm不能只是第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and don't lie， 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我不从没有感情那么深，叫我怎么能放手？但你说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， 做个朋友。我猜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， 不是情。

路一陌路，醉一步过分为自诉，再一步去决定胜负，却平白无故退出。当你被他抱住，该学会懂得为他哭，把痛苦交给我庇护，留你一种幸福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，有人会懂得抱住，觉得所有于事无补，爱怎么开始都想要结束。我们一路都忘了哭，忘了到对方的世界立足，连着感情突然结束，因为不主观的项目，错误的泪不辛苦，却依然无助。